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五，农历7月11，北京阴，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建议，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10月18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公开发表。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决定建立中塔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李克强、张德江分别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100次委员长会议，张德江主持。 国务院严肃处理2起特别重大煤矿瓦斯爆炸事故。 大型政论专题片《大国外交》引发热烈反响。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今年全年贷款总额预计达25亿美元。 交通运输部将全面清理规范行政处罚、检查和涉企收费。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中国共产党第18届中央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18届中央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于2017年10月11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将向党的18届七中全会建议，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17年10月18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认真总结过去5年工作，回顾总结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和宝贵经验，深入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全面把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要求和人民群众新期待，制定适应时代要求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续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而团结奋斗。大会将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会议指出，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要继续扎实做好大会筹备工作，确保大会顺利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017年6月23日在山西省太原市主持召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时的重要讲话，昨天由新华社公开发表。今天出版的《求是》杂志第17期也将发表这篇重要讲话。 央广记者冯月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决定建立中塔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中塔关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更大发展。习近平指出，中塔建交25年来，中塔关系发展取得丰硕成果， 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契机，推动中塔合作深入发展。习近平强调，中方高度赞赏塔吉克斯坦从一开始就积极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双方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同塔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对接，落实好中塔合作规划纲要，加强交通、能源、口岸、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构建全方位互联互通格局。双方要打造新的合作增长点，做大做强农业合作，深化产能合作，支持科技创新和交流。双方要加强经贸合作，中方支持塔方同中国金融机构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立合作联系，愿与塔方共同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中塔同为丝绸之路文明古国，应加强文化、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筑牢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作为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中方愿同塔方密切协作，共同推动本组织政治、安全、经济、人文、对外交往、机制建设等合作迈上新台阶。下一阶段，上合组织要加强安全合作，推动互联互通、贸易便利化进程，逐步打造区域融合发展格局，推进人文交流，深化各国民众相互了解和友好感情。拉赫蒙表示，塔方积极支持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合作，愿同中方一道深挖两国合作潜力，扩大金融、农业、水利产能、能源、矿业、科技园区、交通运输、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塔方重视密切同中方教育、文化、青年、地方交流，愿加强两国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的协调及执法安全合作。塔方将全力支持中方履行好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职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并发表了中塔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了中塔合作规划纲要及十多项合作文件的签署。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拉赫蒙举行欢迎仪式。 央广记者冯月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克强表示，中方愿同塔方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密切在上海合作组织等机制内的沟通协调，更好造福两国和本地区人民。李克强指出，中方坚定支持塔吉克斯坦人民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将一带一路倡议同塔方发展战略相衔接，深化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加工制造等重点领域产能合作，提升交通、通信等领域互联互通水平，希望塔方继续为双方合作顺利开展提供便利。当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也会见了拉赫蒙。张德江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中塔关系不断取得新发展，战略互信和互利合作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加强与塔议会友好交往，积极推动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合作和两国各领域及地方间合作，增进政治互信，开展经验交流，为推动中塔关系全方位发展做出不懈努力。 央广记者侯燕报道。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00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张德江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核安全法草案3次审议稿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中小企业促进法修订草案3次审议稿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歌法草案2次审议稿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法官法等8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关于审议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香港澳门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会议成员名单草案及任免案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确定， 根据常委会会议的审议意见，对上述议案和草案做进一步审议修改后，提交第10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交付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闭幕会表决。 央广消息，近日国务院严肃处理重庆市永川区金山沟煤业有限责任公司1031和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宝马矿业有限责任公司123两起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经国务院调查组调查认定，两起事故均为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国务院责成重庆市人民政府、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向国务院作出深刻检查，依法依纪对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穆华平、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王波二人予以通报，有相关地方和部门对其他64名责任人，包括厅局级15人、县处级27人，依法依纪作出处理。另外，司法机关已对57名责任人依法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同时依法吊销金山沟煤矿、宝马煤矿有关证照，并实施关闭。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政论专题片《大国外交》播出以来，各地干部群众纷纷通过电视、网络等方式积极收看。大家纷纷表示，中国特色外交激荡世界、振奋人心，中国理念引发世界前所未有的共鸣，大国外交谱写出引领力、凝聚力、感召力空前的新篇章。请听报道。 江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风险管理处副处长董贤忠参与了多个国际条约协定的谈判工作。他说，我国近年来的外交开放包容，坚持互利共赢，赢得了世界广泛赞同支持。目前我国已经与6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签订了50多份检验检疫相关条约协定，推动了中国质量标准走出去，惠及全球。 那我们的工作呢，与我国的外经外贸息息相关，我们的产品走出去，我们的标准也走出去，咱们真正的是中国制造走向那个世界制造，人家真正体会到一个大国的制造，一个大国的标准。 我国在国际舞台的地位充分展示了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对此企业家们感触颇深。秦皇岛康泰公司国际销售总监李天宝说，大国外交让他们真正体会到新机遇。 这几年我们那个出口业务的不断增长呢，其实是国家为我们创造了很多很好的基础。比如说中国跟很多国家签订了双边的和多边的这种贸易协议，因为中国这个大品牌亮了，让我们前所未有的靠近了世界的舞台中心。 浙江义乌飞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包海刚连续4天观看大国外交，他深感自己的工作生活与国家的外交事业密不可分。由于一带一路倡议政策红利的不断释放，他把自己的产品卖到了更多国家， 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客户支援。今年一至八月份，我们就比起去年的话，同比有个20%-30%的一个增长。 许多群众看了专题片后表示，大国外交所展示出来的大国情怀让他们十分自豪。江西萍乡市民程鹏： 我们在世界舞台拥有那么大的话语权和引导力，那种民族自豪感和荣誉感很美妙，激动人心。 安徽马鞍山市民李四彤： 上个月呢，我刚刚才从北欧五国旅游回来，一个申根签证呢可以玩遍欧洲，在过去想都不敢想啊，现在我们国家强大了，出国呢特别有自豪感。 国新办昨天举行吹风会，财政部国际财经中心主任周强武透露，预计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今年全年贷款总额将会达到25亿美元左右。央广记者刘飞报道。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即将拉开帷幕，财政部国际财经中心主任周强武介绍，金砖国家将推动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向前发展。 金砖银行应该说是我们金砖五国共同的 baby， 从市场融资方面也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首先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上发行了30亿人民币的绿色债券，去年一年是批了7个项目，总共的金额是达到15.5亿美元。这些所有的项目都是可持续发展项目。金砖开发银行成立了非洲区域中心，我们将为金砖五国申请金砖银行的贷款项目提供项目的准备金。 他透露，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预计2017年全年贷款总额将会达到25亿美元左右。 此外，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叶福静指出，目前金砖国家普遍面临稳增长调结构的双重压力以及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一步期待金砖国家在发展战略对接等方面加强合作。 各国要考虑打造创新联盟、技术交易平台，推动联合创新，在金砖国家机制下可以推动一带一路与金砖各国战略对接，共同推动经贸大市场、金融大流通、基础设施大联通、人文大交流。 特别报道，砥砺奋进的五年。 在浙江省级医改的先行先试地区温州，建成了全国首个地市级诊疗数据一级交换平台。温州294家公立医院实现诊疗信息共享，信息化大数据的运用让百姓看病更高效。今天《指尖上的医院》播出第二篇《看病可以不用等》，采制央广记者李佳。 温州的李女士因为髋骨疼痛预约了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新院区29号上午的骨科门诊。记者在她的预约短信上看到精确的预约时间，10:24。 精确到哪个点，然后过来就是差不多这个时间左右。 10:20左右，李女士走进诊室，虽然没带以前在其他医院拍的片子过来，借助温州市级诊疗共享平台，陈医生能够查询到她2014年以来在温州其他医院就诊的病例。医生陈鑫， 那么我先开一杯这个药给你看看效果。 嗯， 中药西药都有，好吧？他那有钱已经直接扣掉了。这些药房呢，要告诉他已经创口呗，哪个创口哪个。 记者看到，陈医生边说话边点了点鼠标，患者李女士的药费就在这间诊室里结算完成了。李女士整个就医过程还不到30分钟。温医医院院长周门涛介绍。这样的变化得益于温医医院从2010年开始的信息化流程改造，推出患者实名制预约预存，以及医生诊间结算等创新模式。 原来的流程，这种病人还是不包括这个检查的一个环节的，他要排6次队。通过我们的这个信息化改造以后呢，这些环节都取消了。 此外，温医医院还在国内首创院外关怀系统，将服务延伸到医院之外。医生可以通过手机为复诊患者、慢病患者先开出检查申请单，患者凭医嘱短信可以直接去做检查，出结果后再找医生看。周门涛， 所以我们的一个总的理念就是让病人呢少走路，让信息多跑路，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一些环节，对病人来说是没有产生效益的一些场景。那么这样子的有效的提高病人的这个时间的利用价值。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联合发布，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1.7%，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专家表示，制造业总体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从8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13个分项指数来看，同上月相比，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进口指数等7个指数有所上升，其中购进价格指数、出厂价格指数升幅超过1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蔡进分析，继7月份小幅回落之后，8月份 PMI 指数出现回升，而且在扩容警戒线以上连续保持13个月，表明经济平稳增长的基础已经总体确立。 企业普遍反映订单还是比较充裕的，从基本面来说的话，需求还是拉动了整个经济在回升。另外，去产能、去库存也还是做得非常深入。有一些产品，特别是一些原材料的产品，市场甚至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所以说供给方面也控制得比较好。 8月制造业 PMI 中，大中小型企业生产指数均高于库容警戒线，表明企业信心较强，生产活动保持活跃。 企业经营普遍也是向好的，特别是中小企业，这个月还是处在一个回升的这么一个态势。 交通运输部昨天表示，将全面清理规范交通运输领域各类行政处罚、行政检查和涉企收费，持续为企业降本减负。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按照交通部安排，此次清理规范将重点对没有法律法规规章依据的行政处罚、行政检查，不按照法定种类和幅度实施罚款，及没有纳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的涉企收费等进行清理。交通部法制司副司长王海峰介绍， 9月30日前，各省交通主管部门应当公布地方交通行政处罚和行政检查事项清单，并进行全面清理和整治，着力形成规范行政执法处罚的长效机制， 深入推进部门内部、部门之间联合执法，建立应急配合机制，对同一市场主体的多个检查事项采取集中检查、联合执法的方式，切实避免多头检查，落实行政执法公示制、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强化执法监督。 近期，交通部还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冷链物流、保障食品安全、促进消费升级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明确，要全面提升我国冷链物流服务品质，计划到2020年初步形成全程温控、安全绿色的冷链物流服务体系。 今天，穆斯林群众将迎来传统佳节古尔邦节，新疆各地积极组织货源，加大肉食、蔬菜、瓜果等商品供应，保证群众过上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央广记者张孝成、乌鲁木齐台记者陈思雅报道。 上周开始，南北疆各地就面向城乡居民投放了储备肉。昨天清晨6点，乌鲁木齐市林管巷社区储备肉投放点就忙碌起来，员工拉运卸载储备肉、吊挂分割，忙得不亦乐乎。8点多钟，回族大妈赵雪红第一个排队买上了新鲜羊肉。 这边一看这么好，比市场要便宜7-8块钱，准备买上半只羊吧。儿女们都回来了嘛，高高兴兴的过个节。 节日来临，在新疆招待亲朋好友少不了糕点。这不，乌鲁木齐市幸福路一家民族糕点店里，馓子、巴尔萨克等民族糕点摆满了展柜。店员海记介绍说， 糕点都在做活动，基本都是8折左右，有些还做了特价。这两天的买糕点的人比前面增加了30%左右。这个糕点师傅也在加班加点的赶工。 南北疆中小城镇农贸市场里，新鲜蔬菜瓜果、各种调料摆满了货架，各族群众耐心地挑选着节日食材。马纳斯县城关镇居民乌马尔江哈利克和爱人也在市场里精心挑选货品。 咱们传统节日库尔班节到了，和爱人马上街来采购点年货，商品也挺丰富的。咱们今天也买了很多东西，挺开心的。祝各族群众库尔班节快乐。 国防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新闻发言人任国强在回答有关美国核武库和导弹防御系统建设问题时说，各国应充分尊重和照顾彼此安全关切，通过互利共赢实现共同安全，而不是把本国安全凌驾于别国安全之上。央广记者周雨婷、朱良、文轩、石世超报道。 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中美是否会在反对朝鲜拥核问题上采取一致行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表示，军事手段不应成为解决半岛问题的选项。 中方一贯是坚持实现半岛的无核化，一贯坚持半岛的和平稳定，一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我们在这儿强调啊，军事手段不是解决半岛问题的选项，特别是在当前的形势下，有关各方啊应该保持冷静和克制，避免加剧半岛的局势进一步的紧张升级。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美国政府计划投入大量资金到核武库和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设上。对此，任国强回应称，大国不应把自己的安全凌驾于别国安全之上。 世界主要大国对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啊，负有特殊重要的责任。中方呢，一贯主张各国应该充分的尊重和照顾别国的安全关切，通过互利共赢实现共同安全，而不是把自己的安全凌驾于别国的安全之上。 新闻动车组，三大运营商全面取消国内手机长途和漫游通话费。公正行政管理和行业管理系统上线，内蒙古查明煤炭资源量突破1万亿吨，请听报道。 从今天起，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三大运营商将全面取消国内手机长途和漫游通话费，不含港澳台，用户无需申请，自动生效，比此前工业和信息化部两会期间提出的10月1号完成的目标提前1个月实现。中国移动董事长尚兵表示，在弹性价格的基础上，未来能够实现薄利多销，刺激客户的数据使用量。 客观讲，我们年初的指引是中小企业专线和国际漫游下降今年影响30个亿，大体上我们仍然维持这个，而且我们还会继续推动这个价格的下降。 央广记者张绵绵北京报道。 公正行政管理和行业管理系统8月31号正式上线运行， 实现公证管理部门办公自动化的转换。司法部规划的包括五个信息库和四个平台的全国公证信息化平台正在逐步建成。中国公证协会副秘书长王健介绍， 建成后可以实现公证行政管理和行业管理无纸化办公，远程公证案件事中事后监管，公证数据的在线统计分析、报表提取，通过汇集公证办证系统的业务数据，逐步实现对全国所有公证案件的监管，包括查看办证的基本信息、收集的证明材料、收费系统等。 央广记者孙颖北京报道。 内蒙古首次发布查明煤炭资源量破万亿吨。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近期通报显示，目前内蒙古已查明煤炭资源量突破万亿大关，居全国首位，新发现一批非煤大宗矿产、大中型矿床，新增储量大，新发现可进一步工作的矿产地240处。内蒙古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内蒙的区位条件在煤炭探明储量排在全国第一位，这样的一些市场号召力对于我们整体上能源产业的发展，对于我们后续的煤化工等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应该说奠定了非常好的资源基础。 内蒙古台记者白元、呼和浩特报道。 中央文明办昨天在乌鲁木齐举办八月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暨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100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荣登中国好人榜。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昨天在京举行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专题宣介会，邀请中共江苏省委向访华的外国政党政要、驻华使馆高级外交官、外国商会、跨国公司驻华代表等宣介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展示地方党委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生动实践中的突出成效和经验做法。 雄安新区昨天发布中国雄安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面向全国公开招聘23名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涉及战略研究、规划、投融资、大数据等多个专业领域，这是雄安新区成立以来首次公开面向全国的招聘活动。 昨晚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12强赛，中国男足国家队在武汉对阵乌兹别克斯坦，借助郜林罚中一粒点球，中国队取得胜利，积分也达到9分，仍保留最后一轮争夺小组第三的机会，也让 A 组出现悬念，保持到最后一轮。 中国海军远航访问标队圆满结束对马尔代夫的友好访问，于当地时间8月31号离开马累。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昨天表示，俄外交部官方网站中文版即日起开通，网站目前尚处于试运行阶段，希望中国民众访问该网站并提出反馈意见。 朝鲜昨天表示，全面反对联合国安理会就朝鲜发射中远程弹道导弹发表的主席声明，称其导弹发射活动是对美韩联合军演的回应。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崔天琪、方亮，主播钟成、文琪，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 红色西柏坡，多彩石家庄，首届石家庄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于9月2号到4号隆重召开。 刮刮乐新游戏十全十美上市啦，现在购买就有机会赢取总额1600万的促销红包，下载福彩刮刮乐官方客户端就能立刻参与活动，赶快行动吧。 十全十美刮刮乐，红包千万别错过。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 北京时间 七点整。